如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，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，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，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 PayMe、 Patreon 转数快来叫交，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拜登无力驾驭阿富汗局势，喀布尔机场恐袭，美士兵被杀。2021年8月27日，癫狗编辑室，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在恐怖分子的地头竟然有恐怖袭击，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发生，根本连新闻短讯都不用提及。只不过今次出事的地点是各国正在进行撤侨行动的喀布尔机场，发动袭击的是塔利班的死对头伊斯兰国地区分支ISKP， 这个组织已经承认了责任。喀布尔机场美军管辖区在香港时间8月26日发生两次连环自杀式袭击，爆炸威力巨大。由于当时有几千个希望登机离境的阿富汗人聚集在机场周边，伤亡是数以百计。不过恐袭最大的政治杀伤力是在于导致至少有12名美军人员死亡，包括11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和一名军方医疗人员，而且估计伤亡数字是会继续上升。俄罗斯通讯社引述塔利班发言人说，塔利班强烈谴责今次的袭击，并且说会对犯罪集团采取措施。拜登早前拒绝延迟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的死线日期，即是8月31日，现在有大量美国士兵死亡，会不会节外生枝，甚至美军会再次被拖进阿富汗的泥沼呢？ ISKP 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伊斯兰国呼罗珊位于阿富汗北部，和巴基斯坦接壤，这个伊斯兰国中亚地区分支成立于2015年初，活跃于上述地区。这个组织和塔利班同属伊斯兰极端派系，但是前者认为塔利班不够激进，不够暴力，特别是去年和美国达成协议，是放弃圣战的叛徒，所以势不两立。伊斯兰国分支人数不多，只有几千人，但是比塔利班更凶残，专门选择啲平民聚集的地方落手，例如女子学校、医院、甚至妇产科。其实阿富汗的大型恐袭根本都没有停止过，只不过以往没有伤及美军，所以西方媒体就不是很注意啫。今次爆炸时机和目标有极强的政治讯息，就是阿富汗局势十分复杂，塔利班亦都不可能控制全局，中亚地区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，甚至出现区域战争。无论是特朗普或者是拜登都不想再次卷入阿富汗的泥沼，但是拜登处理撤军事宜部署失当，首先就导致重演西贡沦陷一幕。当国民的不满稍为平息之际，又有美军遇袭死亡事件，美国人肯定非常质疑拜登的领导能力。美军就这样撤离阿富汗，伊斯兰国分支和其他极端组织就更加会认为美国好易恰，就变本加厉，美国报复又难免越陷越深。911事件20周年将至，美国人会问，以美国政府目前的表现，是不是可以保证不会再出现另一次大型的恐怖袭击呢？拜登现在做什么都会被攻击，幸好他有一个护身符，就是副总统贺锦丽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里盖坦。拜登应该被弹劾，但一想到他落台，贺锦丽就顶上，美国的情况会再恶劣100倍，于是就不敢再讲下去。不过共和党人就不会轻易放过拜登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刚刚在推特强烈质问，一 点解行政机关批准恢复卖汽车晶片俾华为？二，点解仲未公布武汉肺炎病毒溯源报告？有咗阿富汗呢个议题，特朗普同成个共和党喺政治辩论中掌握咗主动权。阿富汗系千里之外嘅国际新闻，但以拜登嘅满汉无能，完全无力驾驭阿富汗局势。假如南海或者台海有变，有边个会相信美国有能力去稳定局面呢？多谢各位收睇、收听同埋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《癫狗日报》，多谢大家。